so long. When you think you've had too much of this life to hang on, well,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cries, and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You warm me so much. The white to your left and the red to your right were all that I'd seen. Till I realized the love that I seek lies right in between. I love you, especially today. Rosie, I love your delicate way. 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城，长城外面是故

并讲到了他在学习数学课哈，特别是高等数学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并和在场的同学分享了啊至理名言。他补充说道，他好几次啊就要放弃学业了。好，那么看一看这一段英文的翻译。Yao Ming took the podium in front of his graduating peer at their ceremony。那么在这句里面有一个词叫 podium, P-O-D-R-U-M。同学们的这个 podium 这个词啊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 podium 每一个教室都有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是指我们老师站的这个讲台叫 podium。同时呢它也可以指呢演讲人啊站的那个演讲台啊那个台子也叫这个 podium 这个词。In front of his graduating peer at the ceremony, 啊在这些毕业的同学当中啊，这里面用的是 graduating peer, P-E-E-R, 表示同伴伙伴啊同事的意思啊，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如果说前面加是 graduating peer, 是指一起毕业的这些同学们 at the ceremony and thank his parents, 同时呢感谢他的父母，以及呢discuss his math class struggles, 同时讲到了说他在学习数学的时候当中遇到的那些 struggle, 那些困难那些挣扎哈，用了这个 struggle 这个词 struggle, 这个词啊它作为动词表示挣扎的去做某件事情，作为名词啊它可以表示一个人做一个事情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 difficulties, 啊 hardship, 啊用这个词 a struggle, and offer words ofwisdom, 同时呢给同学们提出了啊或者是分享了他的一些至理名言。这个词啊其实不难，至理名言那么肯定呢是一个人说过的话，那么首先把这个 words 这个词哈给他先说出来， word words 后面加一个 of wisdom,W-I-S-D-O-M, 有智慧的那些话，所以说我们转一下呢可以翻译成至理名言 words of wisdom. He added that he almost dropped out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他好几次呢几乎呢要辍学了，用的是 drop out, D-R-O-P, 这个词掉下来再加一个 out, drop out, 表示一个学生中途呢停止了学业啊叫辍学 drop out。那么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这个 drop out, 它是一个 drop out, 把这个 out 和这个前面这个 drop 合到一起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啊，他是一个辍学的一个学生 drop out。之后呢好几次啊，我们想了好几次呢可以说 several times。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O-C-C-A-S-I-O-N, 表示一个场合，在很多场合 on many, on a lot of, on a number of, 啊都表示一些很多啊这些词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所以说呢姚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的确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啊，他呢曾想到了放弃。那么看一看他的父母啊给了他大力的支持啊，他说呢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决定完成我的大学学习呢是为了履行我对他们的一个承诺。 I'd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first, 首先要感谢自己的父母。 As the reason that I decided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啊我决定在大学学习 was to fulfill my promise to them, 去实现自己的一个诺言。诺言这个词我们都会 promise, 前面加实现叫 fulfill, 啊这个词 F-U-L-F-I-L-L, 啊表示兑现自己的诺言啊 fulfill my promise。同时啊姚明说到当他被上海篮球队选中的时候，当时他的年龄呢是17岁，在很小的一个年龄呢就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篮球运动员。他的父母呢要求他承诺哈，你打篮球没有问题，他的运动生涯结束之后他将返回校园完成他的大学的学业。 When he signed a contract to join Shanghai basketball team, 啊他加入这个 join 这个词 J-O-I-N, 啊这个词不难，加入这个 Shanghai basketball team and became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成为了一名 professional, 啊我们学过表示职业的职业的球员。 When he was 17 years old, his parents asked him, 他的父母呢跟他说需要他 promise that, 让他做出一个承诺啊，这个 promis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campus, 返回校园啊，这个字 return to campus， 这里面返回校园呢，是返回校园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campus， and finish university study after his athletic career， 在他的运动员生涯结束之后呢，完成他的大学学习。他说如果不是这个承诺的话呢，我今天可能不会毕业了哈，不能顺利的毕业。他说呢，我曾好几次呢想过放弃，特别呢是在高等数学课的学习过程当中，正是这个承诺让我呢继续前进。 I may not graduate today 啊，我今天可能不会毕业哈，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探讨。当然了，他已经毕业了。If I had not made the promise 啊，如果说我没有做这个承诺的话，但事实上呢，他已经做了一个承诺。所以同学们要特别的熟悉和了解英语的这个虚拟语气的哈，这么一个使用的方法哈。那么它的用法呢，跟我们的汉语的表达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啊，这个语法点在平时的考试当中会经常的出现，让同学们呢错把这个虚拟的这么一句话呢当成真实的来对待了。因此呢，在理解的时候呢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看懂后面这个 if， 后面表示说如果说 if I had not made the promise 啊，如果说我没有做这个承诺，那么事实上呢他已经做了这个承诺。 He said I had thought aboutquitting several times， 他想过放弃啊，用的是 quit， Q-U-I-T。 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词，表示一个人在中途想放弃掉，叫 quit， Q-U-I-T。 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辍学叫 drop out 啊，也表示说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放弃。而这个 quit 它表示放弃呢，它既可以指学业的放弃，也可以指一个人把一个坏的习惯啊，坏的一个毛病呢给它戒掉，也用的是 quit。 所以说这个 quit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人啊不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它指的范围呢会更广一些哈。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下这个词 quit， Q-U-I-T。 Several times 这里面用的是几次哈， several times。 刚才我们用的是呢on a number of occasion 哈，同学们想一想，表示呢这个几次呢，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叫 several times， 也可以用呢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especially on a 高等数学课用的 advanced math classes 啊， advanced math classes。 哎，这里个高级高等是 advanced， 表示高级的高等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有非常初级的哈，那些 beginner 啊，那么说叫初学者。同时啊，我们叫 intermediate， 叫做中级者。那么高级呢叫 advanced learner， 表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一个级别呢，我们用这个词 advanced 表示这个级别的最高级， advanced math classes。 It was the promise that kept me going on， 正是这个承诺啊让我继续前进。 keep me going on， keep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哈，这个词组呢我想啊很多同学们学过，表示让一个人继续哈坚持做某件事情， keep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而这里面是 keep me going on， 让我坚持下来。因此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表示说老师的鼓励、父母的支持，以及呢一些电影、一些英雄的人物，让你呢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能够什么 keep you going on， 不会放弃哈，不会轻易的言败哈，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哈。但是呢也不难，希望同学们给它记下来， keep somebody going on。 那么姚明说啊，在第一节高等数学课上他根本就听不懂，但是呢在心理上呢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同时啊他希望能够啊通过每一天的进步来应对啊这个挑战。 He said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at all， 根本就听不懂 on the first advanced math class， but had emotionally prepared， 但是在心理上情感上呢已经准备好了。Emotionally prepared， 把这个词记下来。Emotion 哈 ，E-M-O-T-I-O-N-A-L-L-Y， emotionally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 He could eventually to do it with improvement day by day 哈。那么每天都可以通过进步呢来适应这种挑战。后面一个 day by day， 前面有一个词组啊，同学们记一下 prepare for something 哈、啊，准备某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准备这个为困难哈、啊，为一些挑战做好准备呢，我们可以说 I am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 I am prepared for the difficulties。 如果说更加具体一些呢，我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词 emotionally prepared for something。 姚明啊，还感谢大学对他的要求特别的严格哈、啊，要求他必须到校上课，不仅仅呢在家完成学业，因为姚明的身份比较特殊，尽管呢他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所有的本科的学习。我们知道一般的本科学习呢在4年哈，但是姚明他比较特殊，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本科的这个学习。姚 also thanked the university for requiring him， 后面是 require， 我们学过哈，要求哈啊必须做某件事情。同时呢受到这个介词 for 的影响，这个 require 后面加一个 ing， requiring him to attend classes， 亲自来参加课程， rather than， 而不是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字， rather than merely doing homework， though it took him 7 years to finish all the courses， 他花费了7年完成了这个课程的学习啊。这句话非常的简单，take somebody 后面加一个多长时间 to do something 哈，当然这个 take 也可以用这个 spend 这个词哈，但是呢如果用 spend 表示花费的话呢，它的主语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果用 take， 它的主语呢是这个 it， 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finish all the courses。 但如果用 spend 的话呢，它的主语应该是姚明 spent 7 years finishing all the courses。换不同的动词，整个句子的结构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他说他不仅呢把自己的思想哈、啊、自己的想法带到了大学，同时啊他还特别喜欢在与同学交流时出现的观点上的一些冲突。He said he not only brought his idea to the university, bring idea to the university， 把思想带到了大学， bring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哈、啊、非常简单。But he also enjoyed the clash of thoughts。 同学们记下来、冲突这个词不难， clash， C-L-A-S-H， 这个词呢我们可以指一个人思想上哈有一定的冲突， clash of thought 或 clash of ideas。 同时啊在生活当中时间上出现了冲突，比如说呢突然啊让你呢在同一时间需要做两件事情，那么你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便出现了 clash of timeclash of time 啊，同学们记下来，时间上出现了冲突。 When talking with other students 啊，跟其他同学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 thought or clash of ideas。 毕业礼服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体现，同时代表着对毕业生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He said the robe 啊，或者 the gown 啊，这个词都行。他说呢这个 gown G-O-W-N 我们讲过了， stood for not only knowledge 啊，不仅仅是一个 knowledge 知识， but also higher standard 更高的一个标准， higher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 更高的一个要求啊，一个是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他呢最后呢鼓励同学们把自己的未来与整个社会的未来联系起来，那么呢以便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哈。最后呢他给同学们啊提出了一些希望。 He encouraged the schoolmates to connect their own future with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把自己的未来 future 和整个社会的未来哈联系到一起哈，这不难。 with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to have， 后面跟的一个是目的的这么一个句子， so as to have a bigger space for exploration， 未知领域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探索， exploration， E-X-P-L-O-R-A-T-I-O-N。 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Yao Ming took the podium in front of his graduating peer at the ceremony and thanked his parents, discussed his math class struggle, and offered words of wisdom. He added that he almost dropped out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first, as the reason that I decided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was to fulfill my promise to them, he said. Yao said when he signed a contract to join the Shanghai basketball team and became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layer when he was 17 years old, His parents asked him to promise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campus and finish university study after his athletic career. I may not graduate today if I had not made the promise, he said. I had thought about quitting several times, especially on the advanced math classes. It was the promise that kept me going on. He said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at all on the first advanced math class,but had emotionally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 He could not eventually to do it with improvement day by day. He also thanked the university for requiring him to attend the classes rather than merely doing homework, though it took him 7 years to finish all the courses. He said he not only brought his idea to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enjoyed the clash of thoughts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He said the gang stood for not only knowledge, but also highe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 for graduate. He encouraged the schoolmates to connect their own future with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to have a bigger space for exploration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ulip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郁金香花的故事。这也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eat Tulip Trade. 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 Anna felt bad. The tulips were her present, butWith lambs, her family could spin the wool to make into cloth. Anna 这个时候感觉不太好，她有点不开心了，因为这些郁金香都是她的生日礼物啊。可是要是有了这些羊啊，家里就可以用羊毛纺线织成一些布了。 With a cow, they could have fresh milk, butter, and cheese. 要是有了这头奶牛啊，家里面的人呢，就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吃到